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74集。 程前那剑光如寒星似的奔向蒋鹏，用的正是扶摇木剑。蒋鹏脸上惊诧之色一闪而过，随即他将手插入六郎身上，生生扯了一根肋骨出来，将那血淋淋的骨头在手中变成一把泛着黑气的长剑，击到空中顿时化成了十个残缺不全的鬼影，色厉内荏的要将程前围住。刚缓过一口气来的年大大见了此情此景，险些又晕过去，操着被掐成破锣的嗓子嚎叫道： 小心！ 百年修行，没想到第一个实践的竟然是同门师伯，这都是什么机遇？ 程前手中平平无奇的佩剑突然暴涨三尺，清风无当，将那些鬼影一概视如无物，睥睨无阻地直指蒋鹏。来自师门的剑将一股无法比拟的压力兜头照在了蒋鹏头上，那么一瞬间，这大魔头终于心生动摇。这细微的动摇刚一露头，噬魂灯天衣无缝般的符咒圈顿时有了破绽，血红的符咒被一道寒霜长驱直入。程前原来方才只是虚晃，他的目标是噬魂灯，只听他低喝一声： 嚯！ 整个山洞顿如江清，练成了一半的噬魂灯竟被程前一剑劈成两半，魂灯中扣押的万千鬼魂争相逃窜，卷成一道黑雾，厚重的血气整个都被他用剑气挑了起来，翻滚片刻轰然炸开。一声巨响险些把年大大震晕过去，他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，只见山洞的一角已经破开，天光都漏了进来，万幸这山还能撑得住，没将他们活埋在里面。噬魂灯再一次被毁，他们幽潭长老已经还剑入鞘，默然地站在一边，看着地上血人似的六郎。年大大连滚带爬地跑到程前身边： 师叔，这…… 正主跑了。 程前说着冲年大大一伸手： 疗伤丹药有吗？ 有有。 年大大忙从身上摸了摸，摸出了一小瓶丹药，正要笨手笨脚地给奄奄一息的六郎喂进去，被程前伸手拦住了。只见那药丸一落入他手心，顿时化成了一团雾气，轻柔地流进了六郎的身体。蜀中丹药惯有独到之处，立竿见影的，那六郎已经涣散的眼睛就重新凝聚了起来。这少年脸上坑坑洼洼，一长一短的胳膊软绵绵地垂在身侧，上腹少了一根肋骨，留下了一道黑洞洞的血口子，看起来十分触目惊心。年大大忍不住道： 师叔，他还能活吗？ 程前垂着眼睛看着垂死的少年，六郎变形的手狠狠地抠在地上，双目瞪得大大的，里面竟有种近乎狰狞的求生之意。 那要看看他有没有那么想活。 年大大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便见程前突然从掌中打出三道寒气，如三根钉子，毫不留情地钉入了六郎的百会、丹田与足底。六郎张大了嘴，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，整个人在地上剧烈的抽搐，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印子。 凡人生死必魂消，所以我将他的魂魄定在了这具肉身里，两个时辰内他要是熬过去，你就带他回冥冥谷，请令尊将他送到唐枕真人那里，熬不过去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办，不便带你，有缘再见吧。 说完他转身化成了一道青烟，竟然就这么心急火燎地走了。 师叔，等等。 他一蹦三尺高想追上去，又不忍心丢下已经晕过去的六郎，只好在原地驴拉磨一样的打转。突然，一团烈火流星似的冲进了山洞，落地幻化成人，年大大吓得一缩头。再一看，来人竟是个美貌女子，于是有些赧然地招呼道：“ 姑娘，你……” 闯进来的正是水坑，他目光四下一扫，跺脚道：“ 人呢？” 年大大结结巴巴地问：“ 谁啊？” 水坑上前一把抓起年大大的衣领，力大无穷地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，连珠炮似的发问：“ 方才在这里使剑的人呢？” 年大大脸红脖子粗，艰难地吐出两个字：“ 走了。”“ 去哪儿了？” 年大大苦着脸，奋力挣扎着企图拯救自己的脖子。“ 我不知道啊，姑娘，那是碧派长辈，他要去哪儿怎么会告诉我？” 水坑一把丢下他，转身就走，想了想又突然倒回了逼问：“ 你何门何派？他是你什么长辈？” 年大大干咳了片刻，还是好脾气的回答：“ 这附近呢，就只有我们明明谷，那是我派的幽潭长老，他都闭关快50年了，刚刚出关，头一次出谷。姑娘，你肯定是认错了。” 水坑接口打断他：“ 他叫什么？” 年大大见他执迷不悟，便叹了口气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：“ 成。” 后面那个字还没出口，水坑已经重新化成了一把流火，头也不回地追了出去。闭关50年，刚刚出谷，那要真是他的小师兄，会去什么地方呢？除了扶摇山，水坑不做他想。他边追边哭，其实自己也不明白此事究竟有什么好哭的，但眼泪就是莫名其妙地止不住。泪水方才从脸上掉下来，旋即又会在火苗中化成一团水汽。水坑一时恨不能嚷嚷的满天下都知道，给大师兄、二师兄和赭石大哥挨个传讯，一时又不敢，唯恐这只是他镜花水月的一场白日梦。他甚至不敢听那傻小子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全。这百年间，三师兄已经成了掌门师兄的一块逆鳞，谁也不准提起。有时谁话音间稍微影射一点，都能招得他大发雷霆。可是他一面不让别人提，一面又自己做了个铜钱的幻影戒指，时常放出来自虐，还将那人的画像画了一次又一次，每每画完都是盯着发一会儿呆，再挥手回去。水坑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因为他不想让画中人永远留在少年时，可又无能为力。 人死可以复生吗？ 水坑心里对自己说道。 不可能，哪怕是元神修士再转世也不是以前那个了，何况三师兄那时候还不到17岁，离元神有108000里呢。 水坑觉得他都快被自己说服了，翅膀却完全不听使唤，依然义无反顾地往扶摇山方向去。水坑想的一点也没错，程前的目标的确就是扶摇山。再见蒋鹏，让他重新想起了扶摇山上一辈人那谜一样的恩怨。他心里隐约有种预感，好像那些事情都弄清楚了，他也就能找到复兴门派的关键。 为什么扶摇山不能成为第二个明明谷呢？ 一路上，程前已经在心里做了无数准备，抱着最坏的打算。 扶摇山会不会可能已经成了一座荒山？那九层金楼，最精妙的阵法，与无数符咒孤本，是不是已经被什么人占为己有了？ 但程前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些都没有发生，他居然找不到回扶摇山的路。当年木春真人将程潜领回门派，是带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去的。 程前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找不到扶摇山。然而他马不停蹄地御剑赶了一天一宿的路，循着记忆来回往返搜罗了三遍后，终于不得不承认扶摇山凭空不见了。就在程前眉头苍蝇一样寻找扶摇山的时候，水坑也跟到了附近。他顶着一脑门焦头烂额，望着茫茫青山与平原，正不知从何处捞针，突然感觉袖口有什么蹭的手腕发痒。水坑低头一看，只见袖口不知什么时候加了一片树叶，然后那片叶子在他的眼皮底下幻化成了一条青黄交加的毛毛虫。水坑属于女孩子的部分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属于鸟的部分又想将其一口吃了，正矛盾着不知如何是好，便见那毛毛虫怡然昂起上身，用李云的声音开了口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